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28章，豆腐佢问嘅呢个问题，我而家真系唔知点答佢好，因为而家连我自己都成脑混噩。我就喺斗里面见过好多死人，但係当而家喺自己屋企咁活生生出现一幕咁嘅场景，我自己都真係顶唔顺。我几乎可以肯定呢一个人呢应该係施仙杀嘅。咁而家施仙佢去咗边度呢？呢一个人又係边个呢？点解会喺我哋自己屋企入边呢？咁一諗我即刻意识到有啲唔妥啦。成个房间而家就一片咁狼藉，一睇就知道头先喺度打斗过呢。既然係咁，点解头先咁大动静，我哋三个都冇醒嘅？諗到呢度我就忍住嗰一阵嘅呕心，就去返嗰条尸体啦嘛。终于喺条尸入边嘅衫里面发现咗啲蛛丝马迹。佢衫入边呢係有一个药剂咁样嘅一个粉红色嘅小樽仔。里面就装住一啲粉末，独眼龙就讲：啊，当家嘅，呢啲好似系蒙汗药噃，我哋琴晚肯定系俾迷晕咗啦。豆腐就讲：啊，唔冲，呢个系小偷。独眼龙就讲：普通啲小偷啊，应该搞唔到呢啲嘢嘅，我怀疑可能系同行噃，半夜就潜入我哋屋企。八成可能俾阿师先啊。豆腐又话：吓，咁讲木头仲保护咗我哋喎。哎呀，不过咁落手真係太重啊。啊，佢去咗边处呢？话音刚落，我就听到冰箱嘅侧面就传嚟咗一个声音。 伟大嘅主人。 豆腐一听到成个跳起，即刻飙过去，将丝线就从个雪柜同埋个墙角之间掹咗出嚟。佢讲： 喺度有喺度啊！ 豆腐条僆仔咧，仲抱住自娱自乐咁嘅心态，将阿丝线啲便宜都占晒。我一睇，果然丝线系成身都系血，黑猫警长嘅 T 恤就变成咗熊猫警长。一切呢唔使讲都知咩回事呢。呢、这个人八成八都系同行，佢就将我哋迷晕咗。不过谁不知就俾阿师仙搞死咗。豆腐就讲： 哎呀，木头呢系唔会主动杀人嘅。肯定呢个人发现木头呢冇被迷晕，所以佢就同个木头喐手，咁样先被哎呀死呀死呀。咁相当于我哋自己杀人，咁点算啊？ 我而家就企喺呢个成屋都系血嘅房入边，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叫自己冷静落嚟。冇几耐，我压住心中嗰把火，我讲：，诶，先将间房收拾一下，搵下个袋，将个尸体啊装起上嚟，将现场打扫干净，地板就用酒同埋醋嚟洗两次啦。面色苍白嘅豆腐啊讲：， 咁条尸点搞啊？ 我讲：我将佢带到关外搵个地方埋咗就算啦。跟住我睇向师仙，不由得个皱埋眉头。佢俾我哋带嚟咗太多嘅麻烦啦。咁究竟点样处理佢呢？而呢一个俾师仙打死嘅人潜入到嚟我哋呢度，究竟又系有咩目的呢？呢阵时，独眼龙已经开始收拾尸体啦。忽然之间，独眼龙就发现咗一条线索，佢就指住一个断手讲：， 喂、哎，当家嘅呢、这个系一个机关手啊！ 我头先就顾住摸佢啲证件，就冇关注到一边嘅手。独眼龙咁一讲，我顺势一睇过去，果然系一只机关手。吓、啊，居然真系个同行。独眼龙跟住又讲： 啊，当家嘅机关手一般系唔会单独行动嘅，睇嚟有人派佢哋嚟嘅。你讲会唔会系？ 我哋两个对视一眼。同时想到有一种可能性，会唔会是有同行派来偷嘢嘅呢？我呢度最值钱嘅就莫过于是嗰一套咁嘅登仙雨衣啦。而呢一个豆腐听唔明咩，佢又话： 喂，你两个喺度打咩哑谜啊？快啲执嘢啊！我同阿独眼龙开始啊执间屋，将尸体就掉咗啲袋入边打包好，我就开车出咗关，去到咗环山公路嘅上边，冇人烟嘅偏僻地方就将条尸体埋咗。做完晒呢一切之后，我翻到屋企已经临近天黑啦。房间里边被收拾得整整有条，豆腐同埋独眼龙就喺二楼等住我哋。诗仙呢就照旧直不甩咁坐咗喺张梳化上边。我翻到屋企啊，成身疲累，豆腐成面愧疚咁同我讲：哎呀，都系怪我啦，呢件事都系我惹出嚟嘅。老陈，你讲呢个人死咗喺我哋呢度，会唔会啊？我话瞓喺个梳化上边，放松住自己身上啲肌肉，讲佢哋自己做嘅就系唔见得光嘅事，死亦都系白死，应该唔敢报警嘅。豆腐松咗一啖气，我啊望咗望诗仙，就冇出声。气氛而家有啲压抑，冇几耐，豆腐啊搓一搓对手讲：，老陈啊，你唔好咁睇住佢啊！我睇住佢，关你咩事啊？我而家戥佢觉得紧张啊！独眼龙亦都睇一睇诗仙讲：，唉，真系唔知道系边个派嚟嘅，有一就会有二。再讲啊，佢哋失踪咗一个人，肯定系唔会咁善罢甘休嘅。接落嚟可能真系仲会出事啊！不过呢个诗仙留喺度又实在太危险啊！呢一次事情系晚黑，诗仙杀人嘅动作快，神不知鬼不觉咁。但系如果转做系白天喐起手上嚟嘅话，就我岌咗岌头，我讲：唉，呢个就系我担心嘅。诗仙杀唔死，我想将佢搞走佢算啦。豆腐呢亦都知道轻重嘅，佢手里边就攞住诗仙条鞭，叹咗啖气讲：不过佢系跟人噶噃，点搞走佢啊？而且佢仲识得飞天遁地，我哋啊，就算系将佢揈到去冇雷公咁远，你估佢三两日又咪会揾翻翻嚟咩？我讲，所以咧，我而家系想揾下佢点解要跟住人，佢点解会跟住你咧？豆腐啊哑然啊，佢紧张咁讲：哎呀，咁我点知道、啊？我睇住佢紧张嘅神色讲。小豆啊，你系咪有啲咩事瞒住我啊？豆腐一听啊，嬲起上嚟添，佢又话：我瞒过你咩事、啊？点知道系点回事啫？好啊，咁你讲我听，佢点解上昼会识得开口讲嘢啊？虽然诗仙系识得讲话，但系肯定要人引导嘅情况之下先会讲嘅，而且白天佢系主动讲话噶噃。诗仙嚟呢度一个几月啦，呢一次仲系第一次主动开口，而且佢亦都识得叫我同埋独眼龙嘅名，点解上昼唯独系叫豆腐嘅名呢？我睇一睇豆腐，佢啊紧张嘅神情，我心里边疑虑咧就更加重啦。于是我对独眼龙使咗个眼色，独眼龙就会意啦，起身讲：哎呀，咁晏啦，都仲未出去食饭，我出去买啲嘢食先。等独眼龙行开，房间里面得返我同豆腐，事先可以忽略嘅。我讲：嗱，而家得我哋两个，小豆，我哋识咗咁耐，我知道你信我，亦都从来都唔瞒我咩事嘅，我亦都从来唔怀疑你，但係呢一次呢，我觉得真係古怪，咁唔好意思，呢次我真係唔信你。豆腐一听完我咁讲，佢面色真係难睇起上嚟，佢又话：你想我讲乜嘢啊？嗱，唔係我想你讲乜嘢，而係呢，我觉得你应该俾一个清楚嘅交代我。豆腐呢就沉默咗一阵间，跟住佢担高个头，眼眶有啲红，咬牙切齿咁讲：哎呀，该交代嘅我都讲晒俾你听啊！你唔信就算啦，我凭乜嘢要等你好似审犯咁嚟审我啫？讲完，佢拧转头走啊！佢咁一走，诗仙又跟住佢走，豆腐嬲啦，一抬起只脚，忽然之间就向诗仙伸过去。哇！我吓咗大跳，你知道啦，诗仙系识自卫反击噶嘛？我忍唔住失声咁讲：喂，咪啊！ 随住我呢一声咁叫出，豆腐只脚已经收唔返返嚟啦，佢一脚就撑正诗仙个肚。诗仙呢就喐都唔喐啊，表情木立，只有隻眼珠就转咗一转。唉，咁都等我松返一啖气，佢又冇反击。我係依然记得雷叔攻击咗诗仙之后嘅下场。豆腐踢完诗仙呢，可能佢都驚驚地，跟住佢就收返只脚，嗱嗱声就返返自己瞓觉间房。喺诗仙要入去之前，砰一声就将到门关上咗。佢呀诗仙木头一个鼻哥撞喺个门上边。不过佢只係稍微咁侧侧个头，跟住就企喺嗰度喐都唔喐，成碌竹咁啦。我觉得神经係有啲抽抽痛，亦都冇咩胃口。冲咗个凉就上床瞓，諗住应该点样样将诗仙搞走。讲嚟呢，佢虽然冇伤害到我哋，甚至琴晚黑仲保护咗我哋，但係佢毕竟都系呢个冇智慧冇知识嘅人，随时可能会出现唔可以挽回嘅状况，就系凭呢一点佢就一定要走。思嚟諗去，一时之间我亦都冇諗得出对策。迷迷糊咁我就瞓着咗啦。点知道第日朝头早一起身，我发觉豆腐同埋诗仙都消失咗。准确嚟讲，应该就係离家出走。台上边仲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住： 唉，老陈，诗仙就揈唔甩，为咗避免同你添加麻烦，我仲係带佢离开算啦。电话号码冇变，有咩事你就随时联络我啦。 我攞住张纸条目瞪口呆，心諗唉，呢度究竟係搞乜鬼呀、我唔通琴晚黑讲嘢讲得重得仔，咁就离家出走。独眼龙就搓一搓手讲：哎呀，当家嘅不如打个电话过去将佢劝返返嚟啦。我而家心里面有把火，我讲：咦，佢一个咁嘅大男人离开我又唔系活唔成，劝咩劝呢？讲完我将张纸一抌，心里面虽然好恼火，不过觉得豆腐咁做事真係太随心所欲嘅。呢一次就真係一定要俾啲苦头佢食下先得，凭佢嗰个小快润嘅脑袋，保证佢搞唔到三几日就灰头土面咁返嚟呢。二条僆仔就真係三日唔打上房揭瓦，睇嚟我平时真係太就佢呀。好，就等佢出去撞下板。唔系嘅话呢，永远都唔知咩叫做轻重。独眼龙见到咁，佢又摸一摸个鼻，亦都唔出声啦。不过我清楚，独眼龙肯定暗地里会偷偷打电话俾豆腐嘅。如果出咗咩事，佢亦都唔会瞒住我，所以我亦都冇諗到有咩后顾之忧，专心咁处理生意上面嘅事，只系等紧女叔上门。时间就系咁，一晃就过咗半个月噃。我同阿豆腐就冇联系，我心里边暗暗闹呢条衰仔真系个白眼狼，但系即时有一种好似个仔长大咗唔要老豆咁嘅感觉。呢日个晚黑，我哋就收铺，时值晚黑十点几啦，古玩城外边啊黑蒙蒙一片，路灯啲光线就昏暗无比。呢一个咁嘅钟数，对于住喺城入边嘅人嚟讲咧，就仲系早嘅。我同阿独眼龙就坐喺沙发上面睇电视，忽然之间楼下就传嚟咗敲门声。